分手那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，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，把平生遗憾全部重新想一想， 都疼。

时花开，此时花落，一百次悲喜，只不过是一声叹息。今生别离，来世相聚，一万句珍重，只不过是热泪一滴。在乎他，秋时花开，此时花落，一百次悲喜，只不过是一声叹息。今生别离，来世相聚，一万句珍重，只不过是热泪一滴。感情纠缠着人心，花儿才开得美丽，爱情装点着回忆，往事才说的